着雨的天，我好郁闷。打了电话，又是没有人。想睡吧，又怕你会来敲门。乱的心，留着疑问。想起这段爱情好动人，我们都曾经为爱很认真。是什么让你的心在变冷？说什么你都不肯。街灯寂寞的行人，口袋里的照片留着温存。未来的日子我们能不能 一起走， 走到夜深。掰着手指我问着你问题，你用借口给了我谜底。想问你说，哦，darling，这真的是你的决定。哦 ，Lady, Lady, Lady, don't make me so sad。爱色彩变得苍白到我无奈。Lady, Lady, Lady, don't make me so sad。相爱总会有意外。 情换成空，

或者日夜寻觅对象，却朝夕妄想，来日方长，以恋情为寄而流逝，难耐这夜春光浪费。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？越是期待越是美丽，来用这夜春光代替。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至得到一切？以恋情迷记这夜春光浪费，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？越是期待越是美丽，来让乍现春光代替，难道要等一千年一世才会 心痛，谁不想在